生多么是卡电爱，特别多高五百详细频道。现在声明的报告加有新闻，本地机关办单日新增办理急诊十八亿以上，达到4831起，有4200。卫生部文山区数据显示，其中212起新办理又经为序列，其余是本土办理，每周办理断保率上升到1.49%。目前有263人留在医院，其中24人需要氧气捐给，6人在家护病房治疗。防疫措施据上个月的大幅度放宽之后，公共交通的乘客量增加，绿路交通管理局得好新多门施工送往施工，施工最后11礼拜的全力并进乘客量已经恢复到官办疫情一线的78%的水平。的所以讲，水吊车司机的乘客量也得到疫情一线的迫降。地铁幻想所慢在闹，因为信号故障影响列车服务，其中皮山站在上班繁忙时段内忙为患，打卡申诉地铁站内过开，被一波计达巴吕亚上班。背于新潮消防摊结合推出试验，只有目前南向的参与者专职到底消防红烈，国家环境局透露即在一个月，五十九名报名的人当中，已经有33人完成培训，但是只有11人送的全职经营动桥。尽管预期通过故事考虑增加名额，推动本地消防文化。再过3礼拜就是五月仔，消防王的巴拉则和瘫痪表示，由于经营断桥，不再按期进入抽索顶顶火拼，改唔不研究，接落嚟佢可能也动火。民防部队颁发社区援助者奖，佢三名警员表扬遇难救出生命，小空仔失火住的短记第16回六号，大壮记死27回记定位嘅警座，以及男名21回国民服役英王。军纪律警察官阿姆罗，今年一月开车眼闯关注学校，动双保安人员的兵力救援司机赶车弱，双双被提控。警方发表公告讲，警方赶列入交通管理局，竟然做61回的司机赶28回的车弱，控双法定。警方讲，车要使司机结账。打31届东南亚运动会受力我国选手曾焕庄讲，李成功在南珠顺应式面跳台项目中，以320米的鹅峰为我国夺下银牌。跳水女将洪继英一在三米跳冰决赛中，以330成奥的成绩为我国增加上面盾牌。马拉乌苏女队在团体半决赛中获得9.93分的成绩，输给越南队并列盾牌。简要新闻，报告完了。